行，是虚妄不可靠的。以此类推，其余的五十也是同样的性质。给你举了一个例子，其但是这个身分别心啊，分别我人，这是讲眼见，眼见色，第六意识随着眼色眼识分别一切色相，也跟那个随二十分别生成一样的没有自信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头有所谓的心本不生因境有啊，心本不生因境有，就是从境界里面生的。境有它就有，境无它就无，这是妄心。分别心断，就证明了妄无体性啊。佛这一段的大意是把这个分别说到了极处，说明一切分别皆无自性，绝不可以误认为主。这一段开始最主要的意思，佛说法刚才给诸位说的，对众生对世间要运用世俗，可是善学的必须要立根成实，立根成实就是立这个止，才能见月。佛用为什么用这个止？用根成实，但是你会学的要立根成实，才能够证得法性，才能够见性。佛用这一指给诸位说，不得已呀、啊，不用这个正上缘，无所适从啊，没法子教人啊。所以说，众生是病啊，佛法是药啊，药是因为病而建立的，没有病而哪来的药呢？正因为众生有病，所以才用的这个药。如果说你已经见月了，何必还要用月指呢？不需要了。没有见月，月在哪里不晓得，指给你看呐、啊。我们在佛法里头还要用先一时，那就是把止当作月，无法超越。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上来看，文字简单呐、啊，正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。三十二相是色相，意识与眼识其联合作用分别了三十二相 那能见见心吗？如来是见心，见的是色尘啊，还是死在指头下面。这叫什么？着相。着相见不了心，见了心之后再给诸说，相就是心。那真是妙不可言，这个上头一节咱不要讲，越讲越迷惑了，越讲你会听了越糟糕。我讲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个方符，哎，还有半信半疑。我再往深处一讲啊，那迷惑颠倒都来了，那这是莫之所云啊。所以这个境界要一步一步的提升，要提升到哪一个境界，讲哪一个境界的话，讲到那个上乘学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不但不能理解，会发生无量无边的误会。所以这个修学确实是有阶段的，是有层次，除非顿悟。这个顿悟还是顿悟，顿悟顿真。你们诸位这几位同学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们开的课，六祖坛经顿证顿悟，为实是见悟见修，现象两种都有。那看看你们从哪一门入，门门都能入道。而且我还给你们邱同学说了，所以我不大愿意办大专讲座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搞大专讲座是名闻利养啊，面子好看。哎呀，我这里办大专讲座有名了，在人家的时候看到你这帮大家都出钱出力来帮助你，有钱了，有利了，名利也上手啊。给诸位说背因果啊，你们来这干什么的？听了几天佛法宣传的，起能不能起作用？不起作用。不起作用的事情何必要干？这个是所谓是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他不止啊。他一年到这来学一个星期，还有五十个星期在外头打妄想，这是怎么行啊？这没效果啊。应该怎么样学习？我是想说真正学习的人数不要超过十个人啊，不要超过十个人，固定的，有空就来，一有假期的时候就来，就是十个人。要在这个里好好的学个三年五载，会有的时候。那么这个课程进度才能排下去，一步一步跟你讲，学期之间你们学校上课，有时间你到这来，十个人连会就到来。不再收拾一个，别人要来的时候旁听，旁听可以，这样才能真正成就人。要长时期，时间短了不行啊。那么这样高法，这都是不得已的高法，认真的高法，你看看从前，你看看这个居士传、高僧传。哪一个跟老师不是十年以上？禅定宝训注意翻翻， 有跟30年的，啊，20年的都是普通的事情。啊，你们读《坛经》，你看看这个，神秀大师，啊，跟人和尚30年，没有这样长时期的熏习，不能成就。在自己没有悟之前，所以现在的学生到哪去了去？我以前在台中，我很关心佛法，哎，不关心佛法就不要出家了，就是因为太关心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叫他失传了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是每一次遇到老师，就是跟他谈到的时候，要培养人才，要教学生。啊，老师有一次，好，你去我找学生去，我以后再不敢说话，我到哪里去找去啊？我一个也找不到。那么也许说，哎，我们都想学，你们没有一个有资格的。什么样才叫学生呢？100%的服从，那叫学生。有一点点不服从，都不是学生。啊，你跟老师学，你没有开悟的时候，你要听别人讲一次经，你开除掉，你不是学生。啊，没有经过老师准许，你看另外一本书，你不是学生。这学生到哪去干去？啊，我给读书，我到台中就是这么学的。啊，10年当中听老师一个人的。过去也有听别人的，到老师那里，从前所听的一律作废。啊，那我就真的一律作废呀！啊，全部接受他的，啊，所看的书要报告他，啊，他准许了才能看，不准许了不能看。啊，所以这个老师就等于说他是一个这个大将啊，啊，雕塑的这个书匠啊。他要把你塑成一个什么样子，他要对你全盘了解，你过去跟过哪些人，听过什么东西，学过什么东西，全盘知道，他才能够设计来指导你，啊，能够把你塑造一个什么样的，这才他才能够有个构想。你这个乱七八糟到处乱听乱搞的时候，他对你是没有法子，我又无所知啊，他怎么指导你？想指导你无从指导起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今天这个学生到哪去了？真正有这么个好老师要成就你，这个老师不能跟他学，跋扈专制，只有他没有别人，你看看还得受冤枉。他都是老师专制跋扈，不知道苦心啊，到你自己开悟了，能够辨别真妄是非利害得失，老师就请你出去，不要在我这学，去参学去，什么都可以听，什么都可以看，只要你一接触增长智慧。所以老师不跋扈啊，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建立之前，没有成就没有基础之前，不能出去啊。所以台中现在连大专讲座都不办，为什么不办呢？就是你们学生今天参加这个讲座，明天参加那个讲座，李老师摇摇头不办，算了，啊，没效果啊，又不能说，哎呀，别的地方都不能去，只能到我这儿来。他能说这个说出这句话吗？他要说这句话是，那人家就骂他了，哪一个不骂他？又说不出口，啊，这个道理又没有人懂，苦啊，太苦了。啊，这个就给读说，这就叫思沉。啊，现在在学术上，所以没有成就，就是没有思沉。你看看自古以来， 啊，无论是法出是法，他的东西跟一个老师学的。啊，我也给各位说了，一个老师成就根本智，然后出去参学，成就后得智。而现在大家学的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，自己不只站在十字路口啊，不无所适从，不要说行门无所适从了，解门都无所，这句话这个人这么说，那个人那么说，到底哪个说对呢？通通胡造谣言。老师心真苦啊，没有人指点呐。那么我说这些话说出来别人也会骂我啊，那个录音机都录去了，都散播出去了，人家怎么不恨我，不骂我了？骂我不要紧，恨我也不要紧，杀了我也不要紧，只要你们带了好处就行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